不穿高跟鞋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跟着感觉走。就好像赫拉克里特说，太阳看起来就像脚掌那么大，以对希腊神灵的冒犯完成了感知，仅凭自身的直觉直接确定性决定一切的自然原则，那是为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奠基的一个卓绝思想。难道这不是人性当中最为光彩的东西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芮，跟着感觉走。其实并没有很喜欢这类型很亢奋的歌啊，但是那个时代的女歌手好像唱歌大多是这样的。你看她用高音去诉悲情，去道失落，比如说正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等等等等。虽然没有太过喜欢，但是也不算讨厌。这张台北东京也是一样。再来听杜德伟《黑色契约》。前听方大同翻唱了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很喜欢啊。突然想起杜德伟也曾经翻唱过，我去查了一下，也有他的版本，和方大同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同样非常好听，所以就把他的歌重新听了一遍，会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四大天王当红的时候，陶喆、周杰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杜德伟就开始玩 R&B 和 Rap，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大家接受度还没那么高，出了多张唱片都没有特别特别的大红大紫啊。等 R&B 音乐流行的时候，大家却把这个最早唱 R&B 的人给忘了。不知道当时的 Alex 有什么样的感想？再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甩了甩了。 忙上阵中出发，你不可以。

所有女歌手的第二次绽放都应该属于更年期的前后几年吧。更年期是很多女歌手都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也会困扰着女歌手的正常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们看到王菲在发扬佛教艺术和国学经典，端出来的是像《愿》和《幽兰操》这样的 DNR 好歌。这两年四十多的大牌女歌手，但凡有点情怀，基本都没有人能够逃脱得出更年期的魔爪。盖亚主打路线是人和自然，所以这张就成为了林忆莲更年期的代表作，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能有多少缠绵？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好让这种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之间，如果说1983年以前的谭咏麟只不过是一个躲在徐冠杰和关正杰等等明星光环的一个歌手的话，那么84年随着《雾之恋》专辑的推出，也让他真正从当时的中生代的歌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歌星的领域了。那同时呢，由于之前在香港乐坛占有最主要市场的三种类型，像以潘迪华为代表的由旧上海向新香港过渡的老派女伶，还有像徐冠杰、泰迪罗宾为代表的小市民鬼马歌曲，还有像关正杰和罗文为代表的武侠歌曲，已经没有办法去适应香港60年代这一批新生代更加国际化的审美要求，所以整个港乐的风潮也因为时代的转变而必须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了。而刚刚这张88年的《半梦半醒之间》，就是为谭咏麟在乐坛的地位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来听到的是蔡健雅和孙燕姿《原点》。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

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慌，太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主角。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你的背包应该算是陈奕迅几首最知名的国语歌之一了，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突围赛上，胡彦斌也再一次唱了这首歌。如果不考虑歌词，胡彦斌本场的演唱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现场秀啊，可以调动现场气氛的所有元素都是呈现出来了。演唱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声音，还有几乎让人断气的长音啊，副歌最后一句不断的升 key， 这一切完全都符合胡彦斌从来无心可走，只有技术可炫的一种风格。就像李健说了一句，他说这不是背包，这简直就是炸药包。当然了，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其实不用太 care 这个歌词就好了。节目最后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走那温柔的夜。